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大家好，我是顾玉，很高兴在诵读小站为大家诵读。我今天诵读的篇目是陈元先生写的《我在此生此世界》片段。行走大地，常常觉得大地是我的论坛，我使用超越文字语言之上的所有语言与大地私语，与世界交流私通。那时候，大地附体，世界加深，神性加持，那灵魂与精神的神圣力量是那么无限与无尽。世界的本质凸显，世界内部的质感和纹络清晰可见。如果大地神秘，你就在大地的神秘里；如果世界玄奥，你就在由世界玄奥构筑的层层结构里。读语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最切入本质的表达，是最宏伟的声音。那样的声音不需要身体器官，只需要生命内部的精神运动。在我们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的时候，世界也是我们的一部分。我们和世界一起内藏大音，那是通灵的诉说。我们的生命表层平静沉寂，但我们的生命内部岩浆涌滚。大地以一切存在废除所有语言，所以我觉得一个沉思者，一个写作者，只是一个表达者、交流者、呈现者，最终应该是一个饱满的全人格，并能够通灵，而不只是一个只掌握写作技艺的人。写作本身在写作的品格里只占很微小的一部分，写作不过是一件器物，它不是我们应该到达的地方，哪怕它给予了我们虚名和俗利，我们更不应该止于此，这恰恰是我们挣扎之地，泥沼之地。生命应该全面打开，像泵一样敏感面对世界，最终达到面对世界的全视角，让生命与世界通透，就像一片山那样袒露开阔。 诵读小站，由第八届书香中国、北京阅读季、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月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